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金正日奖获奖者、人民科学家、院士、教授、博士、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师金载寅同志去世一事，12号向他的陵前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